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，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，你大点声， 叔叔小点声。 参观博物馆时，请注意有序游览，不要大声喧哗。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。每一天，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声天地。 陶阳子幼年丧母，在舅舅的养育下长大。陶阳子误打误撞地学会了下棋，而这小小的棋盘和棋子竟然贯穿了他跌宕的一生。欢迎收听小说《黑白》，演播徐平。 陶阳子到梅家来找梅若云，结果发现梅若云已经搬家了。陶阳子莫名其妙地转身往回走，心里算着上一次到这里隔着多少日子了。上一次他们两人站在院子里，梅若云的精神不怎么开朗。陶阳子又想昨天的梅若云，想到他们相聚凝视时，梅若云眼光中隐约闪着一点悲哀。他到底为什么悲哀？梅若云来找陶阳子，是准备向陶阳子倾诉那点悲哀吗？可是陶阳子却没有再去注意他，只是沉在了自己的棋里。与梅若云在一起时，陶阳子总习惯向梅若云倾吐心事和从他那里得到心灵上的抚慰。梅若云是陶阳子内心中的神，所以陶阳子根本没有想过梅若云会有什么不快，他会有什么痛苦。陶阳子默默地走着，不知不觉地来到了玉潭街，想起秦时月的家在这里，他又为什么走到这里来呢？无意识的棋往往是有潜在之意的。对了，他是赢了棋来告诉朋友的，当时秦诗月是可以为此事一起庆贺的。也许陶阳子的潜意识正是由梅若云联系到秦诗月。与陶阳子共同熟悉梅若云的人也就是秦诗月了。出来开门的是一个丫头，陶阳子见过她在秦夫人身边的。这个丫头见了陶阳子，只说了一句秦老爷不在家，就把门关上了。陶阳子觉得莫名其妙，他感受到了委屈，他满心欢喜地来找朋友庆贺，却似乎不受欢迎，总吃闭门羹。这时陶阳子想到了任丘，他早应该想到他的，应该说任丘是陶阳子最亲近的人。但是在陶阳子的潜意识中，任丘也许会说不就是胜了一盘棋吗？至于日本棋手还是中国棋手，不都是一样的棋手吗？陶阳子不再有好兴致，不过他还是想去任丘那里， 他总得找一个人倾诉一下。他来到任秋住的小院，发现门上挂了一把锁，任秋会往哪里去呢？天色已经黄昏，到吃晚饭的时候了。陶阳子本想拉着任秋出去找一家最好的饭馆，陶阳子很快想到了，任秋是被天琴找去了，他一定在天琴身边。陶阳子再转身往回走，一时有被遗弃感，像是被所有的人遗弃了。是不是该回去睡觉？随后他决定独自去吃一顿饭，再独自去看一出戏。然而胡桃像从地下冒出来似的在街头拦住了他，这个地理精仿佛知道他的一切，拉着他就走。陶阳子心想，来得正好，正可以一起去大吃一顿。可是胡桃只顾拉他往中原走，陶阳子想，不知他又要被拉去与哪一位有钱的阔老下棋了。陶阳子现在特别不想下棋，胡桃需要钱的话，还不如就直接给他几块钱。进了中原，园中挺安静，但是一拐过假山，便看见中原棋楼上挂灯结彩，一群棋友听胡桃一声喊，都从里面出来朝他鼓掌欢迎。进的楼里，棋厅前面挂着一条大红横幅，上面写着战胜日本。顿时棋厅里热闹得像过节一样，下棋的人都知道如今日本棋手比中国棋手厉害，这些年中国又总是受日本欺负，陶阳子的胜棋像是为棋友为中国出了一口气。陶阳子想到，胜棋的消息肯定是胡桃这个地理精了解到的，胡桃倒是把中原当成家了。陶阳子很想告诉大家，他与日本棋手只打了个平手，可是这时候不由他说话了，热闹的情绪像化开来的一团团火，冲击着他刚才孤寂的心。陶阳子的眼圈有点红了。两位日本职业棋手分别和元亲海神算对局的第一盘棋，如余参谋所说，又是两位日本棋手胜了。与工藤的一盘棋，元亲实在是输在了经验不足，他的好多棋都是突发奇想，走得很妙。毕竟孩子心境还在于贪，看不得工藤的空，而走入了工藤的路子。只是元清一点都不示弱，斗得很凶，使工藤捏了一把汗。本来工藤以为元清只是一个孩子，一时大意让元清争得了先。工藤自忖是昨天输了，今天连锁反应，可别再栽在一个孩子手上。工藤也就使出他沉静应付的套路来，最终还是元清功亏一篑。元清在南城很长时间没有输棋了，见有日本高手来，早就摩拳擦掌要好好的下一盘，没想到遇上了工藤这棉丝手，这孩子对日本棋士还摸不透，稀里糊涂的就输掉了。输了棋，元清站起来想走，倒是工藤拉着他，两人一起复盘。那边海神算还在与秋明搏杀， 海神算也常遇薄杀，受昨天天琴棋路的启发，认定日本棋还是薄杀弱一点，便与秋明到处乱杀。元清与工藤复盘时，见工藤随便摆出一个棋形，就变化出好几个他不熟悉的定式。工藤一一道着定式的得失，元清听得很服气，还朝工藤鞠了一躬，才去看海神算与秋明的棋局。海神算给有备而来的秋明吃了一条长龙，元清看看不对就出来了，他想着要去再复一次盘。陶阳子跟着出来叫住他，元清说，你想和我杀一盘吗？这孩子看到对手就想下棋，特别是昨天陶阳子杀败了工藤，而今天他却输给了工藤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，小说黑白。 陶阳子很喜欢这个简直是为棋而生的孩子。陶阳子把元清带到一个饭店，一起吃了一顿饭，又一起来到围棋研究会的楼里。陶阳子学着于参谋，把秋明下过的几盘棋都复了盘，特别是他与秋明的那盘棋，一边复一边评说。陶阳子心想，自己昨天就该来找元清，与他研究一下工藤的棋，也许今天这盘棋元清就不会输得这么不明不白。确实，这两位日本棋手有着针对中国棋形的走法，他们也需要走出来研究一下日本棋的走法。与秋明走的那盘棋，陶阳子走的是黑棋，虽然也是见招应招，却是被动的。陶阳子通过复盘反思，想到了应法，摆出几个棋形出来，都是主动占据外部大场的。元清说，你的棋第一次与我下，就让我觉得很难下，特别是你直白与西南王下的棋，真有一种人家没有的精神，和我接触到的其他棋手的手法都不一样，倒和我的一位女棋手姐姐很合。陶阳子突然就想到了梅若云，这是个莫名的想法，于是他说，他是不是叫梅若云？说完又觉得自己问得奇怪，哪会这么巧，天下的女棋手不会只有她吧。元清说，你怎么会知道？我没和你说过她的名字啊。陶阳子忙说，你最近见过她吗？这两天见过她吗？就这几天。元清看着陶阳子，元清难得见陶阳子这么迫不及待的神气。 我也在找他，就是找不到他。以前我总是和他下棋，只是他母亲不想让他下棋，说女人家下棋算什么，他也是特别喜欢下棋的。 陶阳子不由有点不安，梅若云会到哪儿去了？怎么不见了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？慢慢的，陶阳子凝定了心思，对元清摆着秋明棋路可能有的几种变化，一直到很晚。随后陶阳子告诉元清要好好休息， 希望他明天能胜。 明天当然要胜，想到有明天的一盘棋，我就高兴能和高手下，胜当然好，不胜也能学到棋呀。哎，不过看到秋明胜了棋，鄙视对手的那副得意模样，我就特别想胜他，狠狠地砸他一局。 也许昨天秋明胜得太过瘾，今天对着袁清这么个小孩根本没有在意，棋路也没有变化。一旦交上手，秋明发现袁清每一步棋都走得扎实，显着棋上非同一般的功夫。在日本，少年棋手很多，秋明也见过一些功夫扎实的少年棋手，但在中国他没遇过这样的少年对手。本以为是哪一位棋手的孩子送到瑞总府来学棋的，不料布局下来，袁清占大场的速度出乎意料的快，每个棋形定型都占了高位，万事上多占了一路。秋明不由得凝起神来，把袁清当真正对手对待了。但袁清根本不让他有转先的机会，显出了大将风范。秋明几次想诱他，以为孩子心里耐力不足，但袁清比他在日本见过的少年棋手都要厉害，算路上毫不示弱，且懂得平衡，根本不走过分的棋，该杀的地方杀，该脱先的绝不纠缠，不贪子也不冒险，实实在在的一步步走到最后，以一子优势胜了秋明。那边海神算实在不敌工藤的棋势，没有太大的战斗，就让工藤占了大空。工藤胜棋一般只在数目之内，他只要看到棋局优势就把棋定型下来，凭着收官的本领总是要多胜上几目。瑞总府的棋士与日本棋手一共下了12盘棋，虽然只胜了3盘，但有3位棋手与日本棋手打平了。日本棋手对瑞总府的棋士不再像开始时那么轻视了，特别是秋明，第一局输，他还认为是乱战无好棋，方天琴只是乱中取胜的，但对着一个中国的少年棋手，他却输得毫无脾气，实在不敢再小视中国棋手，态度变得谦恭起来，不总是那么头斜抬着了。平常的日本人还是很有礼貌的，弯着腰举着弓。陶阳子在围棋研究会的楼里与袁清下起了3番棋。番棋不是一局定胜负，3番棋是3局2胜，5番棋是5局3胜。这一天正下着第2盘，第1盘是陶阳子直白胜了，第2盘是陶阳子直黑先行。袁清的第一盘棋输在了陶阳子的高位，虽然陶阳子与袁清谈过这种战术，那日复盘时还教袁清在与秋明的对决中用过，但袁清还是无法对付已经用纯熟了的陶阳子。第二盘袁清似乎能摸到一点门道了，陶阳子现在虽然无论直白直黑都是一样能够运用战术，但直黑棋时陶阳子总有一点心理问题，不由自主的 会失去一点飘逸的下法，开始凶悍起来。袁青对凶悍的下法颇有经验，他人虽小，算路却精，对搏杀的气与棋路变化算得清清楚楚，也会应出奇妙的招数来。胡桃送来了秦时月的一封信，里面的请柬却是松三写的，邀陶阳子晚上去吃饭。陶阳子对松三这个日本人颇有好感，他也有不少天没有见到秦时月了。上了工藤后，陶阳子就没有见过他的面。那天陶阳子去了秦时月的公馆，秦时月应该会知道，但秦时月还是一直没有露面，所以陶阳子很想见到他。陶阳子让胡桃去回一声，说自己会去。放下信，陶阳子再进入棋里，走了几步，觉得自己的一块棋走得不好，便投子认输了。袁青却不高兴，认为陶阳子是被信把心思弄乱了，说还有一盘棋一定要找一个谁也找不到的地方去下，免得受干扰，下不出好棋来。晚上，陶阳子来到那家日本菜馆，看到里面已经坐了三个人，松三与秦时月，还有一个竟是工藤。他们看来已到了一些时间，随便的聊着喝着茶。两个侍女坐在松三与工藤旁边伺候着，只有秦时月独自坐着，身子坐得直直的，依然一副潇洒的样子。松三俯身起来，以主人的身份迎着陶阳子。工藤也一改棋盘前的严肃认真模样，笑着扶着侍女朝他招手。 小说黑白塑造了多个人物形象，也像围棋子一样有黑有白。陶阳子的两个老师周老夫子是黑，与人为善但固执保守，任守一是白，佛道兼容，半生漂泊。陶阳子的两位女友任丘为黑，简朴自然但有时落俗，梅若云为白，如天仙下凡，惊鸿一瞥。两位棋坛高手方天晴是黑，机敏强悍，急功近利。陶阳子是白，天人大气，物在心头。此外还有与陶阳子结为人生伴侣的阿山。对小说中的人物，楚福金自己喜欢陶阳子，因为他的棋风注重大局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小说《黑白》由一级作家楚福金所著，本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。演播徐平，编辑张璐。 松三在聚会上提出要陶阳子到日本去，时间一天天过去，陶阳子还是没找到梅若云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黑白》。 车你变成我， 也想飞翔，也想像你一样不害怕跌落的悲伤。 我想你会和我一样， 我喜欢星光，喜欢悄悄地站在你的身旁。